各位嚟到哲學有偈傾，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楊俊賢。咁我相信咧，好多觀眾咧喺近年嘅呢個政治事件裏面咧，都成日遇到一個我哋常常用到嘅概念，就係、是、法律。咁但係雖然喺一個好重要嘅課題裏面咧，我哋有好多時候都用到呢個概念，但係究竟咩係法律呢？尤其是法律嘅本質係點呢？法律同道德有咩關係呢？呢、這個課題似乎唔係個個觀眾都咁清楚，咁於是我哋希望咧今日可以同大家討論下呢個 topic， 係啦。咁咧我哋好高興咧今日請到我哋嘅好朋友啦 ，Howard 莫漢廷上嚟咧，就係、是、一齊討論下呢個法律哲學嘅問題，即係佢係即係睇好多法律哲學嘅書啊。 太客氣，太客氣。 唔好講你太謙虛啫，你嚇係啦。希望今日可以指教一下我哋。咁咧當然另外就係我哋兩位嘅拍檔主持啦 ，Man 姐陳希敏啊，同埋我哋軒少劉浩軒係啦。咁咧大家知道法律哲學咧係一個即係哲學裏邊都叫做好重要嘅 topic 嚟嘅。咁但係往往咧係其實未必喺我哋好多社會運動啊或者政治事件裏面咧，大家足夠清楚即係其實咩係法律呢？尤其是一個問題，我估好重要嘅，就係、是、其實法律同道德有咩關係呢？即係我哋有時候覺得一般人覺得啦，起碼法律同道德有啲關係喎，係嘛？即係有個人做錯事話，喂佢壞人嚟嘅，所以拉佢啦；佢做咗錯事，所以拉佢啦。似乎佢因為佢係壞係錯，所以我哋應該用法律去制裁佢。咁但係其實法律係咪真係同道德有個咁密切嘅關係呢？會唔會有啲作家覺得唔係呢？咁今日我哋就即係我諗係希望可以用一啲即係生活化啲嘅案例呢去討論下呢個 topic 嘅。咁我知道我哋會預備咗一個案例，我哋可以睇下唔同嘅哲學家同哲學理論呢係點樣處理呢個案例，去彰顯唔同理論嘅啲特徵。 咁呢喺德國呢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案例啦。咁就係喺納粹德國嘅時候呢，佢哋一條法律呢係冇任何人可以講希特拉嘅壞話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從軍嘅人啦，佢就翻到屋企嘅時候就同佢嘅屋企人講咗希特拉嘅壞話啦。咁佢老婆話佢犯法喎、我仲唔舉報佢，咁佢就即刻舉報咗佢老公啦，跟住佢老公就俾人拉咗啦，就入咗監獄嘅。 婚姻居然係好一個好危險嘅事啊！大家即係結婚前要諗清楚， 好危險啊！ 講句壞話，即係翻去呻下老細壞話就出事啦。 咁好好彩嘅，最尾嗰個人係冇死到啦。 但佢判咗嘅嗰時 係判咗嘅。咁又冇死到啦。咁後尾咁，大家都知道納粹後尾到咗台嘅。到咗台之後咧，咁大家就拎翻呢個 case 出嚟 review 啦，即係睇下呢件事啦。同埋好多人都會覺得佢老婆咁樣做係唔啱咯。但係佢老婆嘅講法就係、是、我遵守法律啫喎。咁嗰陣時係有呢條法律啊嘛。咁我梗係舉報佢啦。佢犯法喎，犯法就差人拉噶啦。 以我所知，個 case 後尾發展到咧，個老公即係冇死到啦，因為唔夠士兵咧，派咗去前線打仗。佢但又死唔去喎呢 兩。派咗嗰個老公出去前線打仗。 係啦，就點解判咗四年都冇死到呢？就是、因為納粹後屘唔夠人啊！1944年嘅事咁樣件係，所以唔夠人咧就擁咗上前線。點知佢竟然喺 打仗都死唔去。 係啦，喺蘇聯佬嘅呢個槍火下，竟然翻到翻德國。佢竟然喺後屘民主化之後咧，就告翻呢個佢老婆、當年做過呢個行為咯。係啦，咁於是就出現頭先 Man 姐講嗰件事就係、是、唔僅僅係咧大家个舆论去讨论紧佢老婆啱唔啱，系甚至而家要个法庭有个裁决，就是、因为佢老公而家提告啊嘛，就系、是、话喂，我老婆之前做呢件事咧，其实系犯咗德国嘅法律嘅，佢咁样告我，系啦，咁应唔应该系用法律制裁佢老婆咧？咁佢老婆个喺庭上面嗰个自辩就系话，喂，我系守当时嘅法律啫，咁我守当时法律冇理由因为咁而犯法噶咁样样，咁于是就产生咗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就系、是、其实纳粹德国嘅时候订立嗰啲法律。算唔算都系法律呢？啊，即系佢系同唔系法律就争好远，因为佢系法律嘅话咧，佢老婆自然可以攞呢个做自辩啦。唔系嘅话咧，咁佢个自辩无效，因为佢啲唔系法律嚟噶嘛。所以呢个就产生咗我哋今晚呢个主要 topic 就系、是，其实法律系点先算系法律咧？点先称得上系法律咧？系啦，咁尤其是立信得佢嘅时候，嗰啲法律好有问题噶嘛，好唔符合道德噶嘛，会唔会其实又唔因为咁而唔称得上系法律咧？咁呢个所以就唔仅仅一个理论问题啦，就同一时间系一个现实中好具体的问题，就系个法庭。應該怎樣裁決？ 咁我覺得好多人嘅直覺就會覺得，例如頭先講嗰啲法律啊，唔好講希特拉壞話，呢啲法律係唔應該遵守嘅。首先會有種可能咁嘅感覺啦，就係呢啲法律係違反道德，唔應該有嘅法律啦。咁所以就咁咪唔遵守先係正確嘅事啦。但係可能有啲人甚至會去得盡啲嘅，去得盡啲嘅意思係咩呢？就係嗰啲法律根本唔係法律。咁咧，如果佢有咁嘅講法咧，佢就背後有個意思就係、是，似乎法律為之法律，佢必定係佢要合乎道德，係、啦，甚至可能可能以前中古時候都有種講法嘅，就係、是、unjust law is not law， 一個 不公義的 法律根本不能夠稱之為法律。咁對呢度牽涉兩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如果一啲法律係不道德嘅，應唔應該遵守？甚至可能去盡啲嘅，不道德的法律係唔係法律呢？ 所以我哋頭先問嘅問題就似乎係比較似阿軒講第二條啦，就係、是、直情而家探討個根本嘅問題，就係、是、會唔會佢因為佢唔公義啊、所以根本就連法律都稱唔上，而唔僅僅係佢係法律，不過你唔需要遵守，係、直情佢會唔會唔係法律咧？咁樣咯，係啊。 咁但係有個問題，我覺得應該要講翻，即係問翻清楚先。咁最後究竟嗰個法庭係點樣判呢？即係佢應該係會話。即判嘅時候咧，據我理解咧，就係、是、覺得佢個老婆係有罪噶嘛，係咪？因為佢做咗一啲，即如果你係一個人，你一個 decent 嘅人，都唔應該做嘅嘢咁樣。 佢直情係用一個有良知嘅人咯，係 咪啊？ 係唔應該做嘅嘢 啊？咁但係呢個算係一個咩嘅法律咧？ 係啊，嗱，呢個好問題，所以係即所以其實就係問緊咩法律咯？即如果用呢個講法咧，似乎咧，佢甚至有少少覺得啊，因為呢個道德上咧。是唔啱嘅，佢甚至可以据此就话，于是法律上咧，你都唔啱，系啊，即系就显示嗰阵时嗰个德国嘅法庭，即系二战之后嗰个啦，就觉得呢个道德同法律之间咧有一个好紧密嘅内在关系，系啊，咁当然呢个有两个方面，有两个方面面向会讲嘅，系啊，第一方面就系头先口语讲方面啦，会唔会系就算冇立过条法，但系咧因为违反道德咧，我法庭都可以按照道德嚟判你。第二就是阿軒嗰個面向就調翻轉嘅，唔係講緊你冇立過呢個法，但佢係道德，所以佢可以咁判你。而係調轉，會唔會我立過呢條法嘅係，的確係。不過咧，因為佢唔符合道德，所以就應該唔稱得上法律，喺法律中除名咧咁樣。 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可能要澄清翻少少嘅，即係我哋講話法律同道德嘅關係咧，有啲人可能會諗就係所有關於道德嘅嘢都要 capture 咗落啲法律度，但係其實。現實上唔係咁噶嘛，我哋會知道好多嘢，譬如你可能同朋友玩個遊戲嘅時候，佢出 cheat， 即係咁我哋都會覺得係唔道德噶嘛。或者有人過完暑假唔記得咗自己女朋友，識過第二個，咁你都會覺得唔道德。 呢個好似係我哋在座嘅一個真實故事喎，即係邊個咧？睇大家。 但係喺呢啲情況下，我哋唔會覺得佢係一個違反法律嘅行為咯。 所以我諗係比較集中討論。阿軒的講法可能好啲，就係、是會唔會有時候你理解法律嘅時候咧，雖然有一啲道德嘅嘢係法律把握唔到嘅、捕捉唔到嘅，譬如拍咗拖，但係過咗兩個月就唔記得咗個女朋友啦，咁呢啲係唔道德嘅。 係啦，我都覺得 係啊，係就唔係犯法係嘛？但係咧我哋調轉嚟講， 我哋而家係調轉，係想知道即係法律嘅依據係咪喺道德度，但係唔一定係所有道德嘅嘢塞翻入去。 又或者調轉係會唔會一定要滿足到一啲基本嘅道德條件，先稱得上係法律？如果唔係就法律都唔算啦咁樣。 咁即係依度我哋唔係話法律嘅內容係唔係會同道德嘅內容有 overlap， 甚至係咪法律嘅內容會包含曬所有道德嘅內容，而係講緊法律嘅本質，我哋要點樣定義法律嘅時候，係咪必須？要有一個要求，就是佢符合嗰啲道德要求，定係唔使嘅？只不過可能係一啲機緣巧合嘅因素，會令到法律嘅內容同道德有overlap 啦。係啦，但係我哋點樣理解法律係唔使去訴諸一啲道德嘅因素去理解咩叫法律？係啦，這個就係個問題。 所以我諗我哋可以引介我哋第一個今日會講嘅理論啦，就係啲好傳統嘅，甚至係喺歐洲裏面咧，個歷史好源遠悠長嘅一個傳統，我哋叫做英文叫 natural law theory 啦，即係自然法嘅呢個理論啦。咁佢會覺得就係咧， 咩叫自然法咧？係咪physics 嗰啲啊？係啦，自然科學嘅法則， 係啦，就係 地心吸力啊咁樣， 係啦，誒每秒加速十米咁樣，十米每秒加速咁。 係咪嗰啲 natural law 係咪嗰啲？ 係啦，咁佢就唔係嘅，佢講咩咧？就係其實咧，我哋人咧。即係所謂道德嘅法則咧，係自然而然就會喺個世界中存在，係有嘅。即係佢以前係咁諗啊嘛。喺宗教多文尼嘅一個時代咧，其實係上帝或者宗教啦決定咗有啲咩法則係人應該要遵守嘅。即係譬如就係十戒啦，係上帝頒布嘅。咁而我哋其實咧慢慢只不過發掘翻咧，即係嗰啲十戒啊或者嗰啲 natural law 嘅所謂，我哋應該要守嘅嗰啲道德規矩咧係咩嚟？人類慢慢發現翻出嚟，跟住於是要遵守。咁而人類立法咧，即係人類嘅法律咧就係、是。就係、是、嘗試咧，其實都係 capture 翻嗰啲自然而然咧有嘅 natural law， 嗰啲係自然有嘅法則。咁所以咧，如果嗰啲人類立嘅法咧， 係唔符合嗰啲 natural law 嗰啲自然法嘅話咧，咁、就會話嗰啲其實唔稱得上法律咯。因為人類嘅法律咧，其實只不過係可以作 serve， 即係可以最終咧令我哋更加好地咧可以做到道德嘅要求。如果道德要求係本身喺度嘅，我哋慢慢學翻嚟。 一少少補充啦，就係、是、一啲即係現代翻少少嘅 natural law 嘅即係論述啦，嚟就係、是、個 natural 個位就係人類可以靠我哋嘅 reason， 我哋嘅理性可以去把到嗰啲 law 係咩嚟嘅，咁即係唔使訴諸一啲宗教嘅背後係咪一啲神班部，唔知點樣佢會顯示到，唔使嘅，我哋人類可以靠自己嘅理性，靠我哋嘅推論就可以揾。 所以個第二 type 即係我講嘅 type 係在歷史最初嘅時候係話有上帝班部， 所以話現代啲 係啦，現代啲做咧，如果唔相信上帝嘅話咧，我哋都仍然好似有啲 natural law 喺度。不過我哋係用理性揾翻佢出嚟，最終人立嘅法律咧就嘗試去把握佢哋。而於是調轉講咧，好似頭先紐倫嗰個 case 咧，嗰個特個 case 就係因為嗰啲人定嘅法律唔符合嗰啲 natural law， 所以就唔稱得上係法律咯。 亦都係另外一種 version 嘅 natural law 嘅，不過好快咁講一講啦。大概即係咧，你頭先講咧就係話人可以憑自己嘅理性去把握到啦，但係咧亦都有一啲我諗又唔係完全同你嗰種。有衝突嘅，但係咧佢哋會理解就係我哋睇翻人嘅本質，咁咧就睇翻就有啲似所謂現代嘅亞里士多德類型嘅 natural law， 咁啊睇翻嗱人嘅本質係啲乜嘢啦，咁人咧 given 有咁嘅本質嘅，咁咧要佢哋咧就要有啲即係需要 fulfill 一啲即係佢哋需要點樣做先可以得到某一啲嘅 good 咁樣樣啦， 幸福咁啊， 係啦係啦，類似啊 happiness 咁樣樣啦，咁樣樣咧。就住呢樣，即係例如我哋而家要追求 happiness， 咁我哋就睇下啊，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嗰啲咧，嗰啲 norms 咧就係我哋所講嘅natural law 啦。 即係似乎係咪即係話全人類都會有啲共同嘅價值需要追求嘅？咁因為喺呢個位度，全人類都一樣啦。咁所以咧，大家全人類都會有啲 law 係去根據去追尋。去達到呢啲價值， 使得我哋可以有幸福啊，有個 good life 啊咁樣，呢啲就構成咗我哋嘅 natural law 啦。就第三個可能啦，呢個係。咁但係個共通點就係點咧？就係、是、無論個 source 咧，最終嘅根源係上帝啊，人類嘅本質啦、啊，定點好，最終有啲法律咧，係我哋要追守翻嗰啲 natural law 先至稱得上係法律嘅。好啦，咁 natural law theory 咧講到呢度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新嘅理論。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自由游戏倾。咁我哋头先啱啱咧就讲到咧，有种叫做自然法嘅理论咧，就系讲紧，似乎法律同道德咧系有啲密切关系。咁其实个密切关系喺边度咧？ 咁头先 Howard 就之前嗰一节就提到，可能要保障某啲 good 啦。咁嗰啲 good 系咩咧？咁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人类系有啲我哋会叫 natural right 嘅嘢啦。 自然嘅權利， 自然嘅權利啊？咩？即系自然嘅位就系人有种讲法就系人天生就赋予。即係無論你有冇宗教背景都好啦，即係係咪需要神賦予你就唔一定嘅。總之人就係有啲權利係必須要被保障嘅，例如pursuit of happiness， 即係追尋幸福嘅權利啊。 又或者我哋唔可以無啦啦俾其他一個人殺死啊。 係啊， 係啦。而呢個要引致到啲法律有啲自然嘅律則啦，就係、是、譬如你唔應該殺，因為你要保障對方唔俾人殺嘅權利。 咁似乎法律就要係用嚟。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甚至話必要嘅元素，就係要保障人類嘅呢啲權利。咁所以咧就可以話 in a sense 啦，就某種意思上嚟講，就可以話如果一套法律保障唔到人類呢啲嘅 natural right， 就唔可以稱之為法律。佢唔係一個 legitimate 或者唔係一個 fair 嘅，唔係一個有效嘅法律啦，係唔能夠稱之為法律啦。法律因為佢嘅定義本質上就必須要保障人類嘅呢啲權利。如果保障唔到嘅，就唔会系法律。 所以你可以话我头先嗰节讲嗰啲自然法咧 ，natural law 就成为咗法律称唔称得上系法律，或者系咪有效嘅法律咧嘅一个门槛嚟嘅。你起码要跨过咗咧，可以保障到，可以达到到 natural law， 保障到 natural law 里面写嘅 natural right，我哋先至可以称得上嗰啲系法律，系嘛？咁呢个即系第一，即系就叫法律同埋道德系个内在嘅关系。咁我哋當然知道啦，哲學如果咁講完嘅話，咁我哋就唔需要拍到咁多集啦嚇。我哋都冇飯開啦，我哋有飯開就因為一定有啲人反對嘅，係啦。咁歷史上有咩人反對咧？ 啊，咁咧有除咗即係自然法嘅傳統之外咧，就有另外一個傳統啦。嗰個傳統係叫做positivism 啦，即係我哋實證主義啦。咁咧，佢都有一個好輝煌嘅過去嘅。咁咧，我哋 即係好似而家唔得咁樣嗰種 輝煌輝煌過去，即係過咗去，冇咁後面嘅係啦。 我哋都有啲輝煌嘅過去。 咁咧，佢由 由 Thomas Hobbes 啦，即係霍布斯啦，就開始咧，即係由英國到，即係我哋諗到咧，而家最 prominent 嗰啲人咧，就由即係都咁啱得咁巧都係英國人咧，即係例如 Hobbes 啊，例如 John Austin 啊，或者係Bentham 啊， 係啦。你咁講要我哋亂植喎、 啊？唔係嗱，冇咁嘅行業，即係話嗱，咁咧就有呢個咁嘅傳統嘅，係啦，英國有咁嘅傳統嘅，咁但係德國都有嘅，咁 Hans Kelsen 啦，都係一個其中一個代表嘅人物啦，咁但係一係講翻先，咁究竟佢哋呢啲所謂嘅實證主義有啲乜嘢？我會認為係最 core 嘅諗法咧。嗱，咁頭先咧，嗱做翻個對比先，好快。咁咧頭先係自然法咧，嗰、那個最 core 嘅諗法就係話一個法律或者我哋叫一個 norm 啦，一隻 為人定咗嘅社會法律嘅 一個 norm 啦，係啦。究竟算唔算法律咧？咁就要睇翻佢嘅一啲內容或者佢嘅價值，即係例如佢係咪有道德嘅價值啊？或者佢符唔符合我哋，即係佢可唔可以幫我哋追求happiness？ 舉個例啦嚇。咁但係對於實證主義者嚟講咧，佢哋咧最覺得咧，即係乜嘢為之法律咧？純粹係睇究竟佢嗰個法例咧係點樣嚟嘅，那個法律係點樣嚟嘅？例如話最主要當然佢哋嘅講法就係、是、咪就係、是、由人嘅活動到嚟咯，係 social 嘅，即係社會性嘅嗰、那個來源係。例如，如果是當代的講法啦，就會話是 convention 啦，即係啲習俗啦，習慣啦，係咪？ 又唔係成習慣，因為是有一個大家叫做 convention 點譯啊，即係一啲 習 係一定俗成嘅一 定俗成嘅一啲嘢，係啦， 規矩啦， 係啦。咁當然佢嗱，因為人當然有一啲內在或追求一啲好嘅嘢嘅啲諗法啦，當然所以咧大家集埋一齊，可能喺一個社會入面，咁大家咧就話 come up with 一啲法律咁樣啦，咁當然都要幫助自己追求啲好嘅嘢啦，但佢哋都會拗，咁就算佢哋最後唔係要追求好嘅嘢，當係㗎啦，嗰啲立出嚟嘅法咧都依然係法律嚟嘅，咁所以咧根據實證主義者嚟講咧，即係話一樣一個 norm 咧係咪一個法律咧，就要睇下究竟係點樣嚟咯。咁例如我哋而家嘅講法就係話，係咪啲約定俗成嘅一啲基礎到嚟嘅，而唔係有啲睇下佢嘅內在價值係啲乜嘢咯？ 即係想問一下，即係一啲約定俗成，我哋依個社會有好多唔同嘅方面都係約定俗成啦，但係好多都唔係法律嚟噶嘛。即係約定俗成，捉棋係要咁樣行嘅，但係嗰套唔係法律嚟噶嘛，嗰啲係規矩嘅啫。 唔係拉你噶，你冇話飛象過河應該，聽日無啦啦有差佬拍門噶。 同埋都要補充一下啦，雖然咁樣講到好似話唔係由道德到嚟，但係佢想佢個重點唔係佢係即係啲法律唔係一定要同道德冇關嘅，而係佢個 source 喺邊度嚟咯，即係佢個。即使佢係同道德冇關，但係因為基於佢個可能頭先講啦，約定俗成啊，然之後再喺一個經過一個程序啦，咁佢慢慢就成為咗一條法律啦。但係唔代表我哋必須要話嗰啲嘢係同道德冇關嘅，亦都唔代表佢唔抗傷人嘅 good 咯。 嗯，所以只不過係講緊咩咧？就係講緊。如果有條法律係經過嗰啲頭先嗰啲約定俗成嘅某啲規矩產生之後咧，佢就似乎已經算係法律㗎啦。用呢個實證主義嘅角度，即使佢 turn out 咧，舉個例，可能違反我頭先講啲 natural law 嘅，又或者即使佢話 promote 到咧，我哋最初講頭先嗰種亞里士多德式嘅嗰啲幸福嗰啲 goodness， 但係咧嗰啲只要經過嗰個 proper procedure 咧，佢就已經稱得上係法律㗎啦。所以就變咗咧，係 turn out 可能係法律嘅內容咧，都可以同道德好有關係嘅。事實上當然係啦，但係咧。理解法律是不是法律的時候呢，我們就不需要依賴它究竟符不符合道德的某些 natural law 去作為那個門檻或判準，它重要的是究竟符不符合那個約定造成的一個機制或規矩。 那我只要加回一點點，真的就是究竟自然法和即是實證主義的分別呢，即是如果我的理解或者很多即是現在當代的一些法律哲學家的想法，就是究竟個 source 係乜嘢？最重要個分別就係、 是、source 嘅意思係， 即係究竟 食飯嗰個咧落啲咩白汁就 唔 係 醬，唔係醬汁， 即係究竟 個來源係嘛？ 即係究竟佢嘅來源啊？即係所謂嘅，例如頭先咪講自然法嘅來源係咩？就係、是、出於你嘅理性啦，或者可能係出於你嘅本質啦，即係人類嘅本質啦， 又或者如果遠古之就出於宗教或者上帝， 係啦，冇錯，就係、是、上帝嗰啲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係 positivism 咧，即係實證主義咧、嗯，就係講話係由一啲人嘅一啲嗱最闊嘅講法就係即係約定俗成嘅一啲基礎咯，係啦。 人類嘅某啲活動啦，即係例如可能追溯翻再以前啲咁咪即係例如一啲。 政權或者皇帝國王嘅頒布嘅令命啦，命令啦，係啦。咁即係國王都係人啦，佢人做咗某啲行為，就係佢頒布咗為佢嘅子民頒布命令，咁就成為咗嗰個國家嘅法律。 系啦，即使佢系违反道德嘅， 即使系好 unjust law 或 immoral 嘅 law， 唔道德嘅 law， 都系 law， 都系 law， 都系法律啦。 但系咁样，但系如果咁样，譬如话皇帝颁布嘅命令就系一条 law 啦，咁可能有一个问题就系啲人觉得咁同行政命令有咩分别？又或者翻好似头先刘浩谦讲嘅 case 咁啦，咁约定俗成成为 law 嘅过程中，好似系有啲嘢噶。咁如果譬如我哋系一班食人族，我哋约定俗成，倾过每个月就要拎一个人出嚟 食咗佢。 咁佢会唔会慢慢 点够分啊？ 一 个月先食一个人， 咁仲食其他嘢噶嘛？食人族唔系净食人噶嘛 ？OK。 咁嘅情况下，会唔会咁样慢慢都可以变成一条 law 咧？ 我估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区分，就系、是慢慢引入啦。即系最初你讲嘅传统系由霍布斯啊等等嘅傳統嚟咧，佢哋嗰時候好強調咧，係嗰個所謂嗰個約定俗成嘅規則，就係皇帝頒布啦，譬如係國家嘅機器頒布嘅，咁就係法律啦，因為佢經過一個呢個我哋大家認可嘅規矩。咁但係似乎頭先 Man 就話軒問咗個好問題啊嘛，唔係所有呢啲規矩都似乎叫法律噶嘛，咁個分別喺邊咧？我就慢慢想引入一個現代咧或者近代啦最重要嘅一個實證主義嘅法律作家。就係、是、H.L.A. Hart， 係啊 ，Hart 咁啊好出名嘅。咁咧 ，Hart 有個觀點係咁嘅，就係、是我哋要區分咧，佢咁樣區分嘅。咩叫 social habit？ 咩叫做 social rules？ 指得佢最終成法律咧。個分別係在於 social habit 就係大家似乎有啲一齊做嘅 pattern 嘅，係啦，即係譬如捉棋，我哋永遠隻象都唔過河嘅咁樣。但係點解佢唔係法律，而有一啲係咧？就係、是、有啲 social law 咧，要係去到強冇個位，佢叫 social rules 啦。就係咧。我哋有個除咗外邊睇嘅視點，見到大家會有一樣嘅行為模式之外，就喺裏邊嗰個佢叫 internal perspective， 內在嘅視覺咧，就係、是、我哋會有一個咧要遵守佢嘅嗰種嗰個覺得佢唔遵守咧係唔啱嘅一個咁嘅情感。 即係你會 expect 其他嘅參與者都會遵守， 而且唔止都會遵守，係都會有一個咧我自己覺得一定要遵守係應該嘅，係規範住我唔守咧，我唔啱嘅呢個咁嘅情感咯。 即係頭先佢講個 pattern 咧，就係例如我去觀察第二個社會嘅人啦。嗱，我唔係嗰個社會一份子嘛，但我見到佢哋要做某啲嘢啦，咁我就可以睇到佢哋嘅行為有一啲模式嘅。咁我哋就嘗試哦，佢哋有似乎好似遵守一啲咁嘅嘢嘅。但係咧，頭先嚴叔講嗰個咧，就唔單單係行為上面嘅分別，而係究竟喺入邊嗰啲人有個 internal point of view， 即係我哋自己覺得我係咪？真係有個咁嘅 rule 係遵守緊，咁樣即係個重要 有個咁嘅責任，有個應然性嘅，就叫用哲學術語。咁於是咧就變咗，譬如捉棋嗰啲咧就唔算，因為捉棋嘅時候，就算你嗰一玩只 game 係要咁跟嘅，但你唔會強到覺得死啦！我進咗嗰一行，行錯就捉咁樣，我好唔啱啊！我咩？你唔會有呢個感受嘅。但係法律就係有呢個感受嘅，會令到所以咧，佢會話第一就係 social rule 咧，唔係所有同 social habit 係唔同 ，habit 係冇嗰個內在嗰、那個覺得應然嘅嗰個情感。 即係 habit 呢個可以攞翻捉棋嚟講嘅，就係捉棋好多人都會有某啲習慣係，例如一定係行邊只啊，邊只係推邊只先啊，即係有啲 step 似乎大家都會跟嘅，但係唔會話嗰啲係 rule 嘅，即係唔係話你唔敢做就係錯嘅，但係 rule 就會係 要 係一定要跟啊，你唔可以咁樣行， 內在會覺得咁樣係要跟唔跟會錯咯， 係啊。 咁呢度其實可以引入Hart講嘅一個好重要區分，我覺得就係佢話咧法佢其實做一個法律概念嘅分析嘅，好型嘅，就係、是、究竟我哋用法律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個概念包啲乜嘢喺裏面，佢叫做一個法律呢個概念嘅概念分析。咁咧佢會發現咧係 conceptual analysis 咁樣講就係、是。咁咧而佢會話啦，其實法律呢個概念係包咗兩種嘢喺度嘅，就係、是、第一種咧就叫做 primary rules， 即係一啲第一級罪嘅法律規則嘅 social rules。咁咩嚟嘅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咯，就係、是、加墳。譬如舉個例，我哋有啲咩行為可以容許啦，唔准殺人咁樣，又或者有時咧係舉個例，咩點先算一份合約啊等等，呢啲都係叫 primary 嘅，就係加墳啲嘢點樣樣嘅。但係黑即係話咧，最重要就係法律呢個佢包埋有第二種 rules 喎，叫 secondary rules。咁咧裏面包幾種嘢，就係、是、最主要咧 secondary rules 咧就是、討論究竟其實我哋有啲乜嘢嘅方式先至有啲認可嘅機制去新增個法律。或者係修訂一個法律，甚至廢除啲法律。咁點解叫 secondary 嘅 rules 咧？就因為佢唔係講緊我哋有啲咩行為得或者唔得， 係講緊點先算係一個法律，點樣算唔係，點樣算可以一個合理嘅修訂，點算唔係修訂。咁所以咧，佢會叫，譬如最出名就叫做 rules of recognition，就係認可咗邊啲機制咧，先至會使得某一條法律係法律咯。 即係法律嘅法律， 係啦，法律嘅法律啦，法律嘅法律。咁呢個就重要嘅，就係因為任何呢啲都係 social rules 嚟啲，但係咧係即係講啲 proper procedure 啦，係啦。但係咧最終就唔需要訴諸任何道德咧，就説明咗咧究竟咩叫法律，就係有呢兩層嘢嘅先叫一個 law 法律咯。好啦，咁啊下一節繼續翻嚟咧，去繼續展釋呢個觀點。歡迎翻到嚟今節嘅自由有計傾。咁我哋啱啱講緊呢個 heart 嘅一個好重要嘅區分啦。咁尤其是最於關於 social habit， 即係社會嘅一啲習俗啦，同埋呢個 social rules， 即係社會嘅啲規範嘅個區分，後來有啲補充嘅似乎係嘛？ 係啊係。咁咧其實咧我想講翻清楚啦，即係咧頭先我哋嘗試講咧即係法律咧係一種即係約定俗成嘅嘢啦。咁我哋要區分一個好重要嘅區分啦，頭先都提過啦，上一節。就係、是、呢個 social habit 同埋 social rules， 但係 habit 同埋 rules 有啲咩分別呢？即係我嚟一講咧 ，habits 咧最即係最能夠睇到嘅嘢就係純粹係 behaviour， 即係睇你外在究竟啲人做啲乜嘢啫。咁咧做嘢咧，你可以冇個 norms 啊，或者冇個 rules 咧喺個腦入邊噶嘛。即係例如話我哋去食薯條咧，就要點茄汁咁先算啦。咁你個個都點茄汁，唔通即係個個都諗住煩一食薯條咧？ 有條規則嘅， 我就一定要點茄汁，並且咧個個都有同一個 rules 喺個即係 in mind 咁樣啦，就唔係咁樣嘅。咁咧 rules 咧就正正就唔係單單係 behaviour 上面嘅一啲common pattern 啊，而係一啲即係除咗做出嚟之外咧，佢哋個個咧執即係做呢樣嘢嘅時候咧，都有呢啲咁嘅 rules 喺個心入邊啦。 即係佢都知道大家要遵守條 rules， 冇錯啦。逢係咁嘅時候，我就要點啦。係啦，有條咁嘅 rules。 呢條 rules 係清楚嘅，但係並且個個都係同一條嘅，因為咧你可以幻想一個情況啊嘛，個個都做同一樣嘢，但係你個心都唔係有同一個 rules 喺個，或者唔係同一個 norms 噶嘛，即係你可以諗到係咁噶嘛。 係啦，所以即係譬如想舉例，即係不要殺人咁啦。係。咁有機會大家見到呢個社會冇人殺人嘅話，外在觀點睇，但未必有 social rules 嘅。可能只不過大家有啲人係驚血，所以唔殺人；有啲係唔夠力，所以唔殺人。但係咧，其實如果稱得上 social rules 咧，而唔係淨係 social habit 咧，就要加上佢哋同一時間一齊 recognize 數咧，有條 rule 就係不要殺人。而且咧，佢哋覺得呢個係有一個應然性，有個規範喺度咧，於是佢哋唔跟。咁嘅話咧，就叫做social rules。咁而所以我哋最後嘅總結就係咧 ，Hart 呢個講法就係點咧？就係、是、其實佢分析咩叫法律呢個概念咧，就得出個結論就係佢係一啲某一啲約定俗成嘅規矩嘅 pattern。但咧，同一時間佢就唔係頭先講 social habit 社會嘅習俗嗰種，而係一啲 social rules， 大家係覺得有一條 rule， 而且大家係覺得有規範要去跟嘅。咁而同時間咧有個結構喺度嘅，就係、是、咧有兩層嘅呢啲咁嘅 social rules， 一層咧我叫 primary 嘅 rules 啦，就係規範咗我哋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嘅行為。第二層咧就係嗰啲關於法律嘅法律，頭先就係嗰啲 rules about rules， 就係有啲咩先算係我哋認同嘅 rule 咧，我哋要遵守嘅 rule 咧，有啲咩唔係，我哋幾時可以修改，幾時冇修改。咁而呢兩者加埋曬咧，即係 primary 嘅 rules、secondary 嘅 rules， 加埋曬成個系統咧，我就話哦，呢、這個叫做法律，係啦。而呢個角度咧係好實證主義嘅，就因為咧係唔理啲法律係啲咩內容，亦都唔需要咧考慮個內容咧同啲道德有冇關係，所以 pass 呢個道德嘅門檻，唔需要討論呢啲嘅。只要有個咁嘅，我哋有咁嘅 social rules 喺呢個社會度，呢兩層嘅話，我哋就話哦 ，overall 嚟講呢啲就係法律咯。就係、是、嗰啲 secondary 嘅 rules recognize 話佢係法律嘅，嗰啲就係法律啦。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話？如果係之前我哋講嘅 natural law 嗰種 theory 啦，法律一定要根據嘅法律嘅法律啦。但係法律嘅法律咧，就會係一啲道德嘅規範。 嗯。 但係如果頭講翻 Hart 咧，佢嘅 rule of recognition 入邊就唔一定話必然要有道德喺入邊嘅。 係啊， 咁啊。係咪即係咩都得？ 係嗱，所以呢個時候就翻返去。 係啦，呢個時候就想拎翻一開頭嗰個 case 嚟講啦。咁如果我哋喺即係一開始諗 natural law 嗰個角度，我哋就會覺得哇，嗰條梗係唔係 law 啦，因為佢都冇 protect 人嘅一啲 natural right， 咁梗係唔係 law 啦。但係咧，如果喺頭先 Hart 講嗰種角度，你會覺得咁其實佢都 fulfill 到。我哋頭先所講嘅條件啦，咁佢都係頒布咗落嚟，大家都會覺得因為咁樣，我好似應該要遵守喎。咁喺咁樣嘅角度睇，好似我哋會覺得嗰個唔可以鬧希特拉，唔通真係要係一條 law？ 係啦，所以就變咗一聽到用哈切爾永就點咧個 case 就話，佢話呢個係德國係法律嚟嘅，所以嗰陣時德國嘅法庭咧，佢話係判錯咗嘅，就因為嗰個就係納税立嘅法咧，佢因為係有咗嗰個約定俗成嘅嗰、那個符合頭先個結構啊嘛，係即係納税嘅時候都會有 primary rule、secondary rule， 而且嗰個納税年代大家會有呢個 pattern 遵守，而且喺內在角度遵守呢條 rule 嘅咁樣。咁於是咧，佢係法律嚟嘅喎，即使佢係好邪惡嘅法律。咁於是咧，佢話德國嘅法庭咧係判錯咗啊。嗰、那個時候咧，就算你要想罰個女人啦，你唔能夠訴諸於而家嗰啲講法嘅，因為佢其實嗰陣時真係符合翻嗰陣時納税嘅法律咯。係啦 ，bad laws 都係 laws 咁咯。係啦，咁於是冇辦法嘅時候咧，就變咗哦，我哋個 case 要咁樣理解啦。 不過唔好理解黑嘅講法係話所有。符合咗要求嘅法律都必须要大家去遵守，系啦，即系我谂黑嘅讲法，只不过系话符合咗头先嗰啲条件啊，即系 rule of recognition 嗰啲，佢咁根据 rule of recognition 所制定嘅法律，佢哋系 legally valid 嘅，但系佢唔系话最终就话必须要道德上系不能够被批评嘅，都可以嘅。 所以实证主义或者黑呢个讲法咧，系将法律同道德咧拉到好开。佢純粹係覺得咩為之法律呢，就滿足頭先條件，但係咧佢冇話法律呢樣嘢本身咧係道德上好定唔好嘅，因為下一個問題嚟嘅。所以有一啲咧可以咧經過頭先嗰啲 proper 嘅 procedure 啦，又滿足頭先嗰啲條件之後咧，喂佢係法律，不過可能佢係啲唔啱唔合理嘅法律，唔符合到嘅法律，所以有機會我哋甚至係有責任唔去守，或者有責任要反抗，因為係第二個討論嚟嘅，即係實證主義可以容許。法律咧係有第二啲問題，我哋未必有道德責任要遵守佢，但係佢真係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咩叫法律啫？所以法律同道德就要拉到好開呢個位。 所以呢個時候其實係可以區分翻兩樣嘢，一層就係法律，即係而家嗰啲法律係啲乜嘢？另外一個就係法律應該係點樣樣嘅兩層咯。 冇錯， 即係呢個應該就係、是實證主義對於 natural law 其中一個最大嘅批評，就係佢哋會批評 natural law。theory 佢哋撈亂咗頭先啱啱所講嘅兩個問題，就係、是、一個應驗問題同實驗問題啦。法律係乜嘢，同埋法律應該係咩？應該係兩種唔同嘅問題，即係就等於壞人係乜，同埋壞人應該係乜？唔係壞人應唔應該做壞人啦？係啦， 係啊，即係壞人做嗰啲事，做啲咩事，同埋壞人應唔應該做嗰啲壞事？ 係啦， 係兩個問題嚟嘅， 係兩個問題。係 啦，即係有啲壞人咧，就可能。追咗女朋友之後，好快唔記得。咁呢個咧， 做咩要望住我講 咧？可能佢唔應該咁樣做嘅。咁呢個就係應然嘅問題，係啦。咁而實證主義就劃分得好開咯，係嘛？咁喺度時候，我諗我開始我想咁，我又都未完㗎，因為哲學好源遠流長啊。 仲有？ 仲有啊，係啦，問你死未？所以下計未來十集都係討論呢個 topic 嘅。咁咧，跟住落去咧，就即傳統嗰套 natural law theories 咧，就似乎。當然未必咁容易回應到啦，係、啦，但係因為起碼我哋有個直覺就覺得，的確係有啲唔好嘅法律、唔道德法律都係法律嚟噶嘛，似乎係，咁好似實證主義啱咯咁樣。 如果唔係你點喺開始稱之為惡法咁樣啦？ 係啦， 惡法你唔係法律，咁呢點解叫惡法咧？ 係啦，咁但係咧於是有一啲新型啲嘅 natural law theories 咧，就係佢退一步啊，佢唔會話咧一定要所有嘅法律都滿足到所有道德嘅條件，即係咧會唔會唔係一定咧你？唔道德就唔叫法律，佢哋可以容許 ，OK， 有啲唔道德嘅都叫法律，就是、惡法啦，我哋要改嘅，但佢都稱得上法律。不過咧，我哋可以退減少啲嗰個要求嘅。譬如我想提出嘅咧，就係一個美國嘅哲學家啦，叫做 Fuller。咁咧 ，Fuller 提出一個理論咧，就係、是、所謂佢叫做 inner morality of law。佢意思係咧道德有時唔係法律咧，有時候咧其實要符合道德咧先稱得上係法律嘅。不過個要求咧係低好多嘅，即用英文講就好 minimal 嘅。個原因係，譬如佢講，起碼法律咧就要滿足某啲形式上嘅條件，稱唔上嘅話咧，喂，你根本就唔能夠出為法律啦。譬如包括啲咩咧，好 general 嘅，佢哋出咗八點。我其實講啲，譬如舉個例，一定要係大家都知嘅啦，係嘛，一定要係 constant 嘅，係有一定嘅穩定嘅情噶，穩定性嘅啦。如果唔係，你今日係咁，聽日咁點守啫？唔可以互相矛盾噶啦，係啦，嗰啲字咧係要大家清楚噶啦，可以大家遵守到啦，等等啊。你可以見到咧，佢話呢一啲法律嘅要求咧，唔係個內容上要符合某啲道德條件嘅，呢個可能都有嘅，但係佢唔係講嗰個，佢係講緊形式上咧，你起碼要達到某啲標準，先稱得上係合乎一啲好基本、好即係最少嘅道德要求，而嗰啲先叫做法律咯。 不過喺呢個咁 minimal 嘅標準，即係唔講內容啦，咁佢 in what sense 係？natural 咧嚇，喺呢方面， 佢會話 natural 意思就係佢稱得上法律嘅嘢咧，同埋道德咧，係有種內在嘅關係，始終不過關係弱啲嘅， 就是、你起碼達到一啲我要 naturally 啊，自然我係覺得咧，都稱得上道德上有嘅要求，先可以叫做法律。就包括咗你唔可以，另外一個好強調嘅就係唔可以追溯翻之前啦。譬如係啦，即係我立嘅法律就係向未來嘅。唔可以追翻之前， 因為譬如星期二定嘅法律，唔可以話你星期一做咗某啲事就所以犯法。 所以呢個通常喺感情生活裏面先會有嘅，即係話啦，你冇講過喎，呢個係要有，但係法律就唔應該係咁嘅。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道德嘅，即係形式要求啦，第一個同道德相關嘅，就係、是、如果無啦啦我今日做件事，你聽日落條法，我琴日做件事犯法而拉我咧，呢、這個係唔合乎道德嘅，唔應該嘅。咁所以佢道德要求係細好多，係形式上嘅，但係始終係有個 natural law 嘅意涵喺度，就呢啲係自然而我哋唔應該。容許一樣嘢發生嘅咯。 補充一點啦，就係頭先嗰八點咧，通常而家都會有啲人會話係法治嘅要求啊。 嗯， 呢個補充翻。 咁所以就啊、如果喺呢個時候咧，就亞派翻落去頭先納粹黨嗰個 case 咧，Fuller就會係調轉嘅講法，就用黑子一個 debate 啦，就係佢會話：喂，納粹黨成個 system， 即係佢唔淨係講條法律啊，係成個法律體系咧，根本就唔係法律嚟嘅。個原因係因為喂。嗰啲 符合頭先個 法，符合頭先嗰啲啊嘛。納税嘅時候，再嚟睇下，成日都係，譬如舉個例，今日落條法就捉翻你琴日犯嗰啲事啊。佢成日都指令直改啊，而且係好按長官意志啊，係佢隨時嗰個長官話點，跟住就話呢個係法律啦。咁樣事咧就唔符合呢八點最基本嘅要求，嗰、那個 inner morality of law， 呢個法律嘅內在要求咧，道德要求。於是咧就唔係法律，於是就唔應就應該有權咧去判嗰個女人係即係犯法等等咯。 咁但係。有樣嘢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咁即係由古代到而家啦，咁多嘅國家啦，咁多嘅文化啦，有咁多嘅即係政治體系類型啦，都好難睇得到話，即係我覺得啦，嗰啲頭先嗰種要求咧，係啲好現代嘅嘢啦，即係用呢啲咁嘅字。咁你中世紀啊之前嗰啲，咁係咪真係 即係國王頒布命令嗰啲，全部都唔係法律啊？ 即係法，即係以前會話咩？其實而家英國都係咁啊，即係即係 sovereign 就係咩？即係 fountain of justice 啊嘛，即係呢個我唔知係公義啊，正義嘅泉源，冇錯啦，係啦，即係佢哋係唔可以犯，佢哋唔會犯錯噶嘛，所有 law 都即係佢唔會犯法噶嘛，因為所有法 suppose 都係佢哋道理。咁嗱，我唔係話而家佢哋有呢個咁嘅即係 practice 啊，我即係話咁嗰啲情況底下。佢會唔會就係變成係其實 Fuller 係唔係太 make sense？ 即係當我描述 就變咗現代先有法律， 係啦，以前就冇， 以前冇。 因為其實正正就係 Hart 嘅回應嚟嘅，或者實證主義者好多回應嘅，就係佢哋會咁講嘅，就係呢啲條件咧，其實唔係法律嘅門檻嚟嘅，唔一定要達到啲八點先稱得上法律。佢哋會反而會話呢、這個如果達到咧，係令到嗰啲法律可以更加好地應用喺個社會度。或者如果個皇帝咁講啦，做到呢八點嘅話咧，佢就更加有效地用啲法律咧去幫到達到法律立法嘅原意或者嗰個目標。 即係一個理想嘅法律嘅 係啦，即係或者呢個管治上或者法律立法時候一啲好啲嘅做法，令到法律會更加有效。 但係唔係佢嘅必要嘅 條件，唔會話一定要達到呢八點先稱得上法律。所以咧，古代如果唔得咧，即係 Hart 佢話佢都係法律。系啦，不過只不過咧，佢做得唔好啫咁樣咯。 不過我只係覺得 Fuller 會點樣講咧，即係唔通話冇？咁之前有冇呢個法律制度咧咁樣？ 係啊，呢個係一個，佢都冇討論過，你可以寫信去問佢啊嚇。好啦，我哋最後一節咧，翻嚟會繼續討論咧呢個法律同道德之間嘅關係。歡迎大家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有偈傾。咁我哋啱啱咧就即係都叫做講咗個而家當口重要嘅 debate 啦，就係所謂 natural theory 同埋呢個實證主義之間嗰個討論。咁我再試下我而家喺度 summarize 一下，究竟頭先討論做緊咩啦？其實我哋拗緊嘅係咧，究竟法律呢個概念咧，同埋道德有冇一個內在嘅關係？係咪即係一定要達到某啲道德嘅門檻先稱得上係法律咧？如果唔係就唔係法律咧？咁實證主義有時候先去討論 Hart 嘅一個理論啦，就話其實唔使嘅。冇道德門檻，佢只要咧，佢用一個 social rules 嘅概念，就係、達到頭先嗰啲條件啦，就是、大家recognize 就一條 rule， 而且大家個內在嘅recognition 覺得要守嘅條 rule， 就加埋有兩層嗰啲 rule 啦 ，primary secondary， 咁達到曬之後咧，就稱得上係 law 噶啦。所以咧，你可以話佢用一個 rule 嘅概念嚟定義咗 law， 咁 law 就係咁咯，係嘛？咁於是同道德係冇一個內在關係，即使係錯嘅、唔合理嘅法律咧，都係法律。咁但係咧，後屘我就講。Fuller 嘅回應啦，其中一個回應就係唔係，對你達到呢啲之後咧，仲有多一個門檻嘅，先稱得上係法律嘅，嗰個係同道德相關嘅，就係、佢所謂個 inner morality of law， 法律嘅一個內在道德要求， 起碼達到某啲形式上嘅條件，譬如要係開明啊，大家都知啊，穩定啊，同埋唔可以追溯翻之前啊。 民眾係要 follow 到跟到嘅。 係啦，呢啲條件搣到之後咧，呢啲係一啲道德條件嚟嘅，先稱得上係法律嘅。於是咧就擺翻頭先嗰個德國嗰個 case 判啦，就係、是、哈就會話咧嗰陣時候法官係判錯咗，因為法官事實上最後判咗咩咧？就係、是、判咗嗰個女人有罪，佢督佢阿老公出嚟係有罪嘅。原因係做咗一啲即係有良知人都唔會做嘅事，咁、那個女人話嘅 defence 就唔合理嘅，唔成立嘅。就個女人就話：喂，我守翻嗰陣時嘅法律。但我法官嘅諗法就似乎係咧，喂，嗰啲唔算係法律喎，因為同道德離開太遠，違反道德。咁但係黑就話佢判錯咗。個原因就係因為，喂，納粹時代仍然係根據頭先嗰啲 proper procedure 有曬嗰啲 social rules 嘅條件成立噶嘛。咁於是其實嗰啲都係法律嚟嘅，所以個女人嘅自辯咧似乎係 make sense 嘅。但個 court 竟然話佢唔 make sense 喎，話嗰啲唔係法律喎，所以個法庭係判錯咗。但係 Fuller 咧講緊同一個 case 咧就唔係咁講啦。Fuller 就會調轉話，因為納粹時候咧成個法律體系咧都唔符合嗰啲形式上嘅條件，譬如又唔穩定啦，群眾又唔知啦，又成日追溯翻之前犯過嘅罪啦，所以成個法律體系都唔清得上係法律咯。佢即係表面上似法律，但佢唔係。於是咧個女人以話嗰啲法律係嗰陣時法律嚟自辯咧就唔成立。於是咧，法庭就可以判佢有罪等等，係啦。咁呢個 case 咧，就於是係顯示咗 Hart 同埋 Fuller 之間嘅一個分歧，就係、是、究竟法律咧係咪要達到某啲多少少嘅道德門檻先稱得上係法律？咁當然呢度咧，我估即係大概 debate 大概一咁啦。咁就我哋慢慢今次就要講一個現代其中一個最勁嘅 natural law theorist 就係 Dawkins。但係點解會講到佢呢，就是、因為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個 case 有啲怪。怪嗰就在於，喂，就算個女人話嗰啲納粹法律咧唔係法律都好啦，但我哋用啲咩法律咧去判佢有罪咧？即係話佢話做咗一啲一個有良知人都唔會做嘅事，點解可以話佢犯咗呢一個我唔知咩法律啦，引致到佢入罪咧？咁 法律嚟嘅咩？ 係啦，點樣嚟咧？呢度位 嗱，其實咧我咧就唔知道多權會點樣喺呢個 case 度講啦，即係會點樣評論呢個 case 啦。但係咧多權會有一個好獨特嘅諗法嘅，就係、是、咧。有時候咧，我哋好似做一啲即係法官啦，或者法庭咧做一啲判決嘅時候咧，似乎咧有啲可能會有啲困難嘅。個困難位喺邊咧？就係、好似現有嘅法律咧， 判定判 法官大人嗱，好難答俾你問題真 係， 好 有係嘅係嘅， 有幾個有罪定冇罪咧？ 咁我只係講除咗一啲你常見嘅一啲情況之外咧，有啲 case 咧就係咁嘅，就可能我哋似乎我哋現有嘅一啲 rules 咧。我哋揾唔到啲 rules 好似用到喺呢個 case 嘅。嗱咁如果 hard 咧，會係點樣做咧？ 頭先你講係咩意思啊？即 係例如一啲 唔知係咪適用於某個個別嘅事件。 即係你舉啲例子可以試下。嗱，hard 舉啲好出名例子啦，就係公園裏邊唔可以有交通工具啦。係，跟住就會問啦，如果係單車又算唔算咧？滑板又算唔算咧？咁樣。咁呢佢叫做 hard case， 即係一啲兩難唔知點判嘅 case。 係啦，因為咧呢啲係佢會可能佢會講法咧，就係因為咧我哋日常語言啦，就會有一啲有啲叫做 模 糊嘅地帶，係啦係啦，佢哋有個字叫半影啊嘛，即係概念上有啲半影。 即係個影咧最黑嘅位置就影，但係側邊有啲黑黑地又唔黑得曬嗰啲叫半影。 係啦，即係例如你話公園度唔可以揸車咁。單車算唔算咧？話板車又算唔算咧？即係你好似唔係好知道點樣用呢啲唔知道應唔應該喺法律上將交通工具呢個概念用喺嗰啲嘢身上嘅。咁於是咧Hart 嘅諗法就可能，咦？咁呢啲情況應該點判咧？即係點講咧？佢就會話法官喺啲時候咧就有一啲 discretion， 即係有啲酌情嘅權啦。即係話佢會睇佢會憑自己啲我咁樣講，可能 佢自己嘅 judgement 係佢係啦，佢有一啲佢 entitled to 一啲 judgement 嘅喺呢啲情況下。但係 Dawkins 咧就話唔啱嘅，咁樣講，其實咧任何幾乎冇情況係有呢啲 case， 我哋叫呢啲 case 嘅 hard case， 即係話揾唔到啲即係唔知啲 rule 應唔應該， 好似好難係 啦，好困難嘅 case 啦。佢話冇呢啲 case， 點解咧？佢話好簡單啫，你睇翻舊嘅 case。我哋咧就嘗試睇翻以往咧，我哋當我而家講翻單車個 case 啦，我就睇翻啦以往有類似嘅情況，究竟咧我哋嘅 legal history、legal cases 咧，以往係點樣判？會點樣描述話例如佢可能背後有啲咩 rationale 啊，然後就嘗試 extract 一啲我哋叫 principle 嘅嘢，係啦，咁然後就睇下，喺呢個情況，根據呢個 principle， 呢啲 rule 應唔應該 apply？ 係啦，咁咧。如果咧，我哋有呢啲 principle， 呢 principle 咧可以決定到呢 rule and apply 嘅話，咁咪即係話我判斷到咯，即係我可以喺呢啲情況度話呢佢有冇犯呢啲 rules 咯，係啦，咁佢就會話其實無客 氣。攞翻頭先嗰個例子，咁就公園入邊唔俾有交通工具咁樣，咁就揾翻之前判嘅 case 佢啲交通工具背後有啲咩共通點啊？例如 係例如話，其實可能我亂講啊，就好明顯就 例如啦， 係例如話點解唔好有啲交通工具喺公園啊？例如話，你阻住人嚟玩啦，阻住唔係單單阻住人玩，可能有啲你阻住消防通道，我舉個例啦，可能亂講啦，阻住消防通道咁啊，違反呢個消防一啲某啲規則咁樣啦。咁但係咁，所以我哋就唔俾啲車喺公園度泊咁啊。 就可能以前啲車都比較大嘅。 係啦，冇錯。咁但係喂，單車你唔會阻住噶嘛？咁似乎我哋睇到原來呢個法咧，即係我哋當我哋想有呢個法嘅時候咧，似乎咧嘅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我哋唔想即係純粹唔想阻塞通道咁啫。咁單車似乎 唔會阻塞。 係啦，似乎唔會。咁所以我哋嘅 principle 就係諗我哋有個中即係諗法係啦，即係最終咧就係我哋唔想就是、有通道阻塞，即係純粹係，係啦。咁呢個時候冇啊嘛，咁唔係話呢個 rule 唔係 apply 喺呢個。 所以佢就區分咗咧 rules， 即係立法律裏面嘅 rules 啦，同埋法律裏面嘅 principle。principle 某意思上嚟講咧，甚至係幫多地去取決佢判定緊某一條 rules 咧，喺某一個情況下硬唔硬派，適唔適用嘅。即係有時唔係咁清楚噶嘛嚇。咁於是咧，我哋就永遠有個詮釋嘅空間，就係呢個法官要做嘅，一個法庭要做嘅。就是、究竟我哋要用咩 principle 去考慮呢個 case， 佢嘅條 rule 硬唔硬派？但係 rule 同 principle 咧就有啲好重要嘅分別嘅，就係 rule 咧 in a sense 啊係非黑即白嘅，即係咧如果佢係交通工具嘅話咧，佢就唔得咯，係嘛？因為冇意義嘅。但係問題就係 principle 就唔係非黑即白嘅，用 Dawkins 嘅講法咧係講重要性，講 weight 佢英文叫重量，講重要性就我哋有唔同嘅 principle。我哋要互相考慮好多可能有相關又或者衝突嘅 principle， 我哋諗下點樣揾到一條最終一個合理嘅解釋出嚟，一個合理嘅判定出嚟，去決定某一條 rule 最終喺呢個 case 度係適用定唔適用，係啦。咁就係兩種好唔同 type 嘅嘢嚟嘅。 咁 Dawkins 咧，即係失途嘅位咧，就喺邊一度咧？嗱，我哋佢當然佢自己就冇話自己係 natural law theorist 啦，但係佢好多人都將佢 classify 做一個 natural law theorist， 其中嘅原因咧就係佢個呢個就係失途位。咁頭先咧就話 principle 咧就係要稱嘅嘢嚟嘅，即係唔係非黑即白啊嘛。個問題就係、喂，咁點稱先算係合理咧？頭先咪話要睇好多 legal cases 啊。OK， 咁睇完又點咧？你會有個問題噶嘛，係咪啊？咁點樣稱咧？其實咧佢就認為我哋咧係始終你有一個原則咧係要遵守，就係、是、我哋咧要做一個 interpretation， 即係做一個詮釋。那個詮釋係要符合即係最道德嘅一個，即係對一個法律入，即係對一個法律。最道德嘅一個詮釋係啦，咁你根據呢個詮釋底下咧，我哋先至去揀話究竟一啲 rules 咧喺呢啲情況係咪 apply 咁樣咁 係我想澄清，即、就、係、是、想澄，我覺得一點需要澄清嘅就係、是、你所謂嘅最道德嘅 interpretation 究竟係咩意思？因為你頭先講嗰啲 case 有啲嘅，即、就、係、是、你落嗰啲 judgement 或者你用嗰 principle 做嘅判斷，好明顯唔係一啲好似同 moral 相關嘅 judgement 啊，譬如。你點樣判斷架單車係咪一個交通工具嗰啲？好似同道德無關，所以可唔可以澄清一下你講 moral judgment？ 即係譬如我試下舉第二個 case， 我講清楚啲。有另外一個 case 咧係咁嘅，就是、真嘅 case 就係、是、喺19世紀嘅時候嘅紐約咧，曾經發生咁嘅 case， 就係、是、有個人殺咗另外一個人，但係咁啱咧嗰人嘅保險受益人咧就係佢嚟嘅。咁於是咧，但係啦，咁但係保險條例嘅法律裡面寫咗咧係冇 exception 嘅，冇例外嘅。邊個係個保險受益人，咪邊個攞咯咁樣。咁、那個法庭就判啦，究竟呢條法例喺呢個 case 適唔適用？嗰、那個殺手會唔會雖然殺手要坐監啦，但係佢會唔會都同一時間就繼承咗佢啲遺產咧，或者佢啲保險金咧？咁嗰陣時最後判咗就唔會嘅。點解？係因為佢有考慮到一啲 legal principle， 就係咧話，冇一個殺人嘅人咧係應該從個殺人中咧可以獲得可以得益嘅。咁呢、這個 legal principle 咧就係、是。點解會有啊？就先嗰道德考慮。 呢個道德編輯，你頭先有講應該啊嘛。 係啦，就是、我哋應該 殺人唔應該繼承佢嘅。 我哋考慮呢、這、一個，即係所有保險受益人都可以攞到嗰啲保金嘅時候，呢個 rule 呢、這個 rule 喺度硬 apply 咧，就變咗我哋考慮道德考慮喺度。咁而佢頭先多權講嘅就係、是、呢啲，我就應該利用最道德嘅方法，或者考慮清楚各個唔同道德嘅考慮之後，揾一個最適合、最合理嘅一個詮釋，就去決定呢條 rule apply 定唔 apply。咁呢個意義下就會係，當然頭先嗰啲消防條例嗰啲都係啦， 係啦， 即係頭即係頭先嗰個 case， 只不過即係示範一下，即係點樣講 principle， 即係點樣話用 principle 去睇下一個 rule 係咪 apply 啦。但係對於 Dworkin 嚟講咧，係好強嘅，即係話究竟每一次係咪 apply 啲 rule， 其實咧我哋都 suppose 可以有一個最好嘅 interpretation 嘅，係啦，那個 interpretation 咧就係 guided by 一啲 moral 嘅 consideration， 即係佢會咁 即係唔止 moral 啦，包埋以前我哋嘅 legal issue 啊，所以 that's why 會頭先啲 case 可能唔係淨係除咗 moral 嘅考慮，但有啲 case 會 moral 嘅考慮多好多。 咁 summarize 佢講法可唔可以就話其實法律本質應該內在就必須要有道德考慮，因為喺唔同 case 點樣 apply 唔 apply 某條法律，全部都有要有道德考慮入面，所以法律本質上就有道德嘅元素。 冇錯啦，而且同一時間你都可以講到咧，我哋 positivist 咧就會無啦啦冇咗法律嘅地位，冇道德嘅地位，即係起碼 Dworkin 會覺得咧，法律呢個概念係點都有啲同道德嘅地位裏面，而係實證主義者咧係忽略咗嘅。咁這個講法，我覺得係重要，因為佢似乎最終就會得到個結論，就係法律於是唔僅僅一個實然嘅概念咯，同一時間係一個應然概念，就係我哋點解要遵守法律啦？法律個價值喺邊度？即係當權會最想講就係，最終我哋可以講一套法律嘅概念咧，係 justify 翻咧，我哋點解要對法律有個忠誠？點解佢係一個咁值得我哋有嘅一個系統咯？係啦，咁啊，雖然今日討論有啲複雜啊，但希望大家都 enjoy 同埋理解多咗法律同道德嘅關係。Thank you.